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故乡。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旅行的意义有很多种，为了去探索，去验证，去改变。除了即将抵达的目的地，最令人向往的总是那些神秘且未知的奇遇。如果给你一年时间，你会带着谁去哪里？一位清华父亲狼叔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回答。从北京出发，北东西三条线路环行中国，为期一年，通过知识加体验的旅行课方式，让两个孩子亲自参与全国各地的活动，开拓他们的眼界与见识。狼叔说，要让这广阔的中国大地都是孩子的幼儿园和学校。编辑部的故事国庆特别策划，走去上旅行课。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哈、啊。这个书的名字很有趣，叫做《走去上旅行课》。有人说啊，这是一本游记，但实际上呢，并不是一本游记哈、啊，一本叫做《旅行教育指导书》。实际上呢，是我们的作者带着他的两个可爱的孩子，在400天的时间里面环游全中国的这样一个故事哈、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狼叔。哎，狼叔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狼叔。 嗯，另外一位呢是狼叔的爱人哈，包珍珍。珍珍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先问一下狼叔哈，就刚才呢，我说这本书叫做是一本这个旅行教育指导书，不是游记，这样的一种概括对吗？ 对，这是我一直所强调的。因为我的这本书的它的主要的内容是要表达一些我对旅行教育的一些思考，然后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关于旅行教育的理念、方法以及实践啊、这些里边有关实践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旅行的内容，实际上是主要是围绕着这个理念和方法所进行阐述的。 那您觉得像这样一本书和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比如说什么攻略呀、游记呀、什么某一个地区的这样的旅游景点的介绍，还有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也都会写一些这样出去玩、环游世界、环游中国的这样的一些旅游的故事哈，它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不同的就是在于，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我写的主要内容几乎没有什么攻略性质的一些东西啊、只是在最后呢，我会结合着亲子旅行所要的去做了一些功课，然后会给大家一些参考材料啊、但这部分只占很小很少的一部分材料。那么主体内容都是讲如何进行旅行教育，以及有哪些方法。那么我的一些经历只是作为一些实践的一些验证，然后放在这里边来去佐证我的理念和我的思想。 对，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亲子旅行。 对， 但实际上呢，您这本书当中所写的这么多故事、这么多内容，好像和单纯的我就是带着孩子去玩还不一样。 对， 对吧？ 对 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不同的啊，我们的目的是以教育为目的的，所以抱着这个目的，我在去哪里、怎么去、怎么教 啊，怎么去教育都会有很多的考虑，甚至我做了详细的课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就去目的地这一点来讲，我们去过很多不是景点的地方啊，比如说去了40多个工厂车间，比如说地下的矿藏啊，汞矿、铜矿、煤矿、铁矿、金矿、银矿啊都去过，啊，比如说这个军事设施，比如说实验室啊，比如说乡下的农村的生活、本地的生活、市场啊等等。这都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些景点所在，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旅游，我们的目的是学习，是教育。 对，因为现在带着孩子出去玩的家长很多， 对， 是吧？ 对， 绝大多数呢，其实就是带着孩子出去见见世面，去玩一玩，就是旅游。和您刚才所讲的这个目的，还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区别，是吧？ 对。 那最开始的时候，您是怎么想到？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啊，或者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最终触动您说，哎，我要用400天的时间带着您一双可爱的孩子然后环游全中国呢？ 这个原因很多了啊，其中最开始的一个萌芽的这种想法是当时呢，那么我在化疗的病床上，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假如说我能够康复的话，我希望能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过一个和以前那样一个高强度高焦虑水平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不同的一个生活。那么这个念头后来呢，在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最直接的这种导致它的一个启程的一个原因是我的老大，我们家的老大啊，叫喜多啊。喜多当时是一个心智发育比较慢的一个男孩子啊，所以他在学校这个各方面适应的不是太好，所以呢就经常的挨批评，然后我呢也经常被叫去学校向老师认错啊，向学生家长认错啊等等，然后就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我回来之后有的时候我情绪控制不住，我也会责骂批评孩子，这样就给孩子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他的环境是非常负面的。这种负面环境让他的自我评价水平会越来越低，这个是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一个直接的动因就是想改变他目前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一个办法就是要给他休学一年，那休学一年去哪里呢？那刚好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在全家环游中国的一个想法，所以就结合上了。另外这个我爱人也是工作非常的忙非常累啊，我们想就也可以这中断一年，然后做一个短暂的休息， 就这回出行哈，是和您另外一个孩子的状况也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孩子 喜宝 啊，喜宝的这个原因也是就是因为我们是买的学区房，然后买完之后这个孩子已经两岁的时候再去准备去上周边的幼儿园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人家都是出生就排队， 对， 都是这样的，找了很多方法也没有找到能去的这种公立的幼儿园，然后呢家门口有一个私立的还不错的幼儿园，但是每个月呢要7000多块啊，所以我就想，那这么多钱我为什么一定要上到这么小的一个幼儿园里呢？我何不让广阔的中国大地都变成他的幼儿园呢？所以这些原因集合到一起促成了我们这次出行。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是不是出行，因为要连着走好几百天，那就得辞职啊？ 对，我是辞职比较早了，因为这个有这种想法就要提前做准备，所以我提前半年就辞职了。然后就在做课件，每一个省的课件。那么我爱人呢，他是直到我们临行前才辞职。 正好问一下真真哈，就那个时候您爱人和您说哈，狼叔说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子因为要走好几百天就得辞职，您当时心里会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抵触情绪，说哎呀我要辞职了意味着没有工作，然后可能回来之后重新找，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 肯定会有啊，因为就是我一直跟我家先生说，我说他是理想，我是现实，其实当理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你必然有很多你要面临的实际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其实是早有心理准备就是他因为从生病开始，他在病床上写下的100个愿望里头， 我就看到了那个。当时其实我其实在走之前的一年，我就从我原来的已经做工作了十几年的蓝色光标辞职了。 哦， 就在那儿我其实是个非常稳定，而且就是整个工作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我考虑到就是迟早得走，然后走之前怎么也得攒点钱吧，然后又去了一家朋友的小公司。工作状态一直也是不错，即便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从这团队啊，从业绩啊，都能看到一个自己一个成长的可能性。然后呢，尤其是对一个即将迈入40关口的女性来说，如果经历了这么一个一年多的这么一个职业生涯的中断的话，它一定会带来很多的困扰。 对，所以是需要勇气的 啊，肯定的。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理想还是现实，你要做改变都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嗯， 因为它必然带来未知和变化嘛。 嗯， 然后后来我们一想，我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啊，当时还想呢，说北京这么大，什么地儿才是我们的家？我说大不了我们就是从头再来嘛，何况比那时候还有更多的阅历，还有两个小孩，而且我们还有房子。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也都还可以。 嗯，能接受 啊，可以。我就基本上我应该是在六月份辞职， 哦， 然后七月份我们就出发了。 哦，就像刚才郎叔说的哈，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辞职了。 差不多 是吧？ 啊， 郎叔刚才提到，就是他提前半年就做了各种各样的课件，做了攻略哈。 对， 那您那时候就是辞职之后，离出发其实还有这一个月哈。那您主要做的准备工作都有一些什么呢？ 那可能我就是做一些这个后勤的工作了，因为它前面包括整个的规划都已经很成熟了。 嗯， 我只能做到就是准备好锅碗瓢盆，准备好路上吃的喝的，也提前熟悉一下路线，包括我们俩分工很明确。 嗯， 就是吃喝住由我来负责，然后 吃喝住，哎呀，那这是很关键的这几个部分。 因为吃有的时候也要。那个比较随机嘛，然后你可能就是比如说面包啊什么这些，就是能够果腹的这种，就是那种东西，你可能我来准备一些，然后他就负责行嘛。 但一下子要走这么久，包括路上需要带的各种的衣物啊，生活用品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些药品是吧？是不是都得提前准备好？ 我们应该是准备的还比较充分的。 嗯， 当时我们整个车是七座车嘛，当我们把后面两座给翻起来以后，就满满当当，就从锅碗瓢盆开始吧， 嗯， 到油盐酱醋， 这个都准备啊？ 对，因为我当时说了，我们小宝还小，才3岁嘛， 嗯， 然后呢，我们又不太愿意住那种酒店，因为我们更希望的是深入到每个地方的这种风土人情啊、市井民情中去，所以我们更愿意能选择民宿，我们会选择民宿，就是给孩子带来的感觉也是，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生活，然后相对来说呢，我们也可以准备。这个更加健康和卫生一些的那个食物，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早餐和晚餐我们都会自己做。 哦， 嗯，因为常年在外面，毕竟你不说是10天、5天、8天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几百天，那我们更希望说妈妈的口味就可能更了解一点。然后关键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卫生放心。我们甚至有一段时间用老狼的话说，我们后面还放了豆浆机，觉得后来实在是就是这个使用的频率比较少了。然后衣服因为分了北线、西线和东线，狼老师规划的非常的科学，正好是依着季节走的。 哦，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次会这样一个小圈儿，像蝴蝶一样回到北京的，然后我们就会换当下的一个衣服，换到下一季。 哦，那还好。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带2季的衣服走。一般没有说带整个 四季的 衣服都没有这样子。 哦， 对。 那另外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住的话都是住在民宿哈。 是。 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住呢主要由您来负责，这个地方怎么挑，确定哪家，然后这个之前您是怎么来做的呀？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非常有比较成熟的像 Airbnb 啊，然后小猪啊，蚂蚁啊，就比较多的这种民宿平台上线了，所以我觉得也得益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整个的比如互联网的发展水平啊，然后包括这个道路的发展水平等等吧，我觉得就当时还是比较方便，就是你选择的时候从距离上，然后从它有照片嘛，你能看得出来哪个是比较干净一些的，然后呢又足够住，然后比较好停车，那个离我们要去的目的地也不是特别远 啊，这些都要考虑到。 对，肯定的。 对对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哎，那刚才呢，郎叔也提到，就是提前做了半年的功课哈。那您就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这半年里面，您都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线路如何来规划哈？ 整体上是分了三线。那么，首先是从这个七月份出发之后，是先走的北线。 北线怎么走的？ 北线呢，就是从北京出发，然后沿着这个辽宁啊、吉林啊、黑龙江、内蒙古这么一圈，经过了这整个东北的这个四个这个地区，然后都就回来之后就是北线结束。 这是多长时间？这一圈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2个半，就十一的时候回来的，就刚好赶十一回来。因为在人多的时候，我们是最不想去出门了。 那正好回来可以稍微休整一下， 对 吧？ 对。 而且这个七八月份正好东北比较舒适， 对， 不是那么很热。 而且最美的五花山就在那个时候 哦。 对，所以就是结合了各方面的。因为我对旅行本来我就以前在旅游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企业做过，所以比较熟悉各个地的一个情况 啊。这是北线是吧？ 这是北线 啊。回来 十一 休整一下， 哎，就去了东线。 嗯， 东线呢是从这个北京出发，从中部走，中部到最南边，然后再回来。 那您说的从中部走就是到郑州、石家庄、郑州、 河北、河南，然后湖北、湖南啊，然后是广东啊，然后从那福建、这个浙江啊、江苏、山东啊， 这么一圈。 对， 这么一圈是多长时间？ 一直到过完年之后了，三月份才回到北京。 哦，哎呦，五个月左右。 对，因为中间包括在我爱人家过年，我爱人家在浙江台州啊， 然后再回到北京。 然后回来北京之后就走西线。 西线怎么安排？ 西线依然是从中间下来，中间下来到广西这边，从广西到云南、贵州、四川，然后这个甘肃、青海、新疆、内蒙这么一大，然后山西这么一大圈再回来。 哦、这圈也挺大的。 对，这圈也很大、就是把西藏绕过去了。 哦， 对，因为西藏涉及到就可能高反嘛，所以就没有去。 就我看这本书当中介绍，就是目前除了这个台湾、除了这个西藏之外、这基本这三圈都囊括了。 对，因为台湾和海南之前带孩子已经环岛都已经自驾过了、也算是都去过了。 那另外就是您可以举一个例子嘛、比如说咱们随便挑一个省哈、那您就是当时在您在规划当中，比如说我这一个省主要去哪儿、怎么玩、大概怎么来安排，挑一个省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庆安龙泉这个地方吧。庆安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产香菇的这一个产量最大的一个县，最核心、 香菇啊， 香菇、它这个全国的一个香菇交易市场就在他们这边 哦， 还有古田那边是有银耳菌类的全国交易市场都在这个附近、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策划了一个香菇主题的这样一个游学的一个内容。 挺好玩的、 对、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先去这个香菇博物馆、我们去学习香菇的历史与文化。那么去完博物馆之后，我们又出来之后呢，我们又驾车到路两边的菇寮。 菇寮 就是菇农来种植香菇的这种在菌棒上种植香菇的这么一个场所，叫菇寮。那么我们到菇寮里去和菇农呢去交谈，去了解这个香菇是怎样生产的，怎样种植的，又去怎样保存，怎样去吃它。之后呢，我们又可以去全国的香菇交易市场，我们去看一看会遇到这个里的各种各样形态的香菇菌类。那么这个场面又是怎样的，然后大家又是又怎样做，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这样的啊。然后呢，我们又带孩子吃一吃和香菇有关的一些菜品。这样的话孩子实际上就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叫四动，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叫动脑、动眼、动嘴、动手。那么在这个之后，我又设计了课后的作业。课后的作业呢，可以让孩子去阅读一些和香菇有关的绘本，看一些相关的动画片或者是纪录片，让孩子再写一篇旅行日记等等啊、类似的。那么这样一个下来，那么孩子对香菇这个主题的所有的一些知识的了解程度、理解的程度，都会相比你去走马观花看一下的话要深得多。 的确是这样， 掌握的多啊、这是我们这个行程中一个普遍的模式，就是主题式的一个模式。 那么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会挑具有当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带孩子去看， 对， 去学习， 对，这是一定的。 那孩子对这样的一种玩法，他们两个小宝贝感兴趣吗？ 首先老二他是只有3岁，他不存在那个感不感兴趣，他实际上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好奇的。另外一个他参与的也少，每天只能参与半天。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我爱人其实很伟大的一点就在于、 他经常跟我讲，他说你是环游中国，我是环游半个中国。 嗯、 为什么呢？因为每天下午他都要带着那个三岁的孩子要睡觉，在车里睡觉。 嗯，就您就带着老大。 对，所以我就带着老大。那么老大他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喜好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你带他看什么，他都能看进去，无论是严肃的，还是活泼的，是有趣的，还是我们正八经的知识的传授，这一点也是我比较欣慰的，他都能够去接受，去跟着我一起去做，去体验。 因为孩子嘛，这个一下子离家这么久，虽然说中间会有机会回到北京休整一段时间，但是一下子要走四五个月、五六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孩子有没有提议说，哎呀，爸爸妈妈，我想回家啊，这个我不想在外面这样来回这个奔波了，我累了啊，孩子们提过跟您提过这样的一些想法吗？ 好像没有提过，哎，没有，哎 哦， 当时我们想嘛，就是爸爸妈妈在孩子身边，那走到哪里就是家嘛。 嗯， 而且在我们小孩小的时候，其实就是不管是老大老二，我们俩都是那种就是愿意带着他们去玩，包括刚才谈到的海南的环岛，台湾的环岛，其实海南的环岛我们老二只有五个月，台湾的环岛我们老二才七八个月，就是自己在乎的人在哪里，那可能这个地方我们就会适应的很快，那种就是情感的影响和熟悉程度要远远大于真正的这种周边的食物环境对我们带来的影响。 这一圈下来，这一年下来哈，最后再回到北京，三条线都走完了，那从您的感觉来讲，您觉得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个变化其实还是蛮大的。老二呢，就是像我们说，就是老二和老大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嘛。那其实尤其明显的应该是老二，就因为他本身年纪小，然后走之前他还没有上过幼儿园，天性又很敏感，所以他基本上属于一个羞赧的小男生的状态，就是看见人他会躲在我身后，然后探个小头跟别人去说话。然后现在用他爸的话说，就发展到了简直就是只要是女孩子他就上去抓呀摸，跟人家非得跟人家聊天，抓手能跟聊半天，然后以前是我走到哪儿他必须要妈妈在身边，离开视线他不可以。这可能也是跟我们给他的安全教育有关，但是现在没关系，只要就是比如说小姐姐小妹妹漂亮阿姨啊，甚至小弟弟小哥哥，他只要能聊得来的，他能海阔天空的跟人家在那儿瞎聊。 老大呢？老大有什么样的变化您觉得？ 老大其实也我们也蛮欣慰的，就是他在这一个过程中他是有很多的成长，包括刚才我老公谈到的他对于自我认可的一些，就是尤其这一路他爸爸也特会去引导他，比如说做一些从小的能够有自己成就感满足感和这种就是小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动手做一些小的挂件儿，他到现在为止脖子上还一直挂着自己在旅行过程中做的一片树叶，木头树叶，认为他这是他的护身符。尤其是经过这一路，我们也很诧异的让我感受到了他的这个知识水平的增长就真的很快。我记得是在广州吧，一个博物馆里头，我们非常幸运的遇到了一个免费的讲解员。这个讲解员不是管理的讲解员，他是一个研究员，是类似于教授这样的，他简直就是现场的明星。乌泱泱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全都围着他转，所以像我们这种就只能在外围，就不好意思挤进去，而我们喜多呢就是他能挤进去听。同时他是这个团里头唯一能跟这个教授做了几次对话的人。当时这个教授就问我，就特别清楚，他说那个你知道散步的散是从哪儿来的吗？然后他说是从五石散那儿来的，吉康那边的。我都懵了，因为这个典故是我都不知道的。他说了以后，然后教授也是特别激动啊，哎呦喂，说这孩子这么大，说对了。然后当时那个做这个肯定的时候，就是这个教授对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沟通嘛，我当时作为妈妈，我觉得第一个没忍住，我哗哗的就开始流眼泪，好有成就感，就觉得这一路没带他白走这些博物馆。爸爸每次都是自己讲，加上我们会请那个讲解员讲哈，然后他居然还能把在河南的博物馆的记忆和学到的知识带到了广州的博物馆，所以我当时就一下子就有点，哎呀，觉得这种感觉，所以他可能他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很多这个知识的积累，以及他短时间的对于自己人生目标的确立。他看了很多的军事的博物馆，武器啊，航空母舰之后，还有很多那种博物故事。 男孩子都喜欢这些吗？ 对，他说我做将军，我觉得提出这个想法来并不难。很多小朋友有很多有科学家呀，什么医生啊的想法，但是我们喜多从小不是，他是一个比较自由啊、散漫啊，就大大咧咧的一个孩子。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提出他这个未来的目标。 可能就是老母亲的心态啊，可能看自己家孩子什么都好，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一个安慰。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绝大多数的孩子，比如说在这个七八岁的时候，家长都不会选择让孩子直接休学一年的啊，而且直接休学一年，就会有些家长可能会有质疑，说你看你不让孩子上学了，课也不上了啊，这回来之后能跟得上吗？啊，你这个选择是不是太极端了呀？就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质疑哈。那么当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呢？ 您所复现的这种声音和我听到的声音简直是一模一样。 嗯， 很多人就是这样说的啊。我是这样看的哈。第一，三年级对孩子来讲其实影响不大，就是小学课程非常简单。我回来之后是继续上三年级，这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年纪最小嘛，所以没有问题，这课程不存在耽误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即使课程耽误了，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也不是多大的问题，因为我和他妈妈都不是鸡娃的父母，我们不拼成绩，不拼高考，我也不会期望他考上清华，达到我这样的水平。我对孩子的期望就是找到一条他热爱并且擅长的一条道路，并且在他的人生中，不管有多大的艰难困苦，一定去坚持走，做下去。只要你这样去做了，你肯定会成为一个专家。你只要成为一个专家，你的人生就不会差。至于这条道路是高考所形成的道路还是不是高考，你是研究型人才你可以参加高考，你不是研究人才你可以走职业化道路，我是可以非常认同这一点的。这孩子你如果说喜欢做饭，我可以送他去新东方，你如果喜欢开挖掘机，我可以送你去蓝翔，不管哪个方向，只要你找到这个方向，我就把我的所有的时间，我的精力，包括他的时间他的精力，我都希望能够聚焦在这一方面，把有限的生命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的这个道路上去努力啊。就像外国的那一句话叫 In your zone you are the best one，在你的区域你才是最好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育娃的一个理念啊。 您和您的孩子讲过您的这个愿望吗？ 哦，我经常去讲。 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会有什么回应呢？ 他不是一个共情能力强的孩子啊。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东西他不会有太多的反应。他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孩子，跟他讲，其实我就更注重逻辑上的一些道理啊，所以他对道理的东西听的是很清楚的啊。然后他也对这样的方式，他当然是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选择这样条道路，我没有逼他成绩，对吗？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作为父母来讲哈，总要给孩子一些指引嘛，是吧？对吧？发现孩子哪个地方擅长，什么地方可能不擅长，给孩子适当的引导， 是 啊，不能任由孩子这个随便长，是吧？ 是。 哎，那这一块您觉得，那是不是从父母来讲，也需要帮助孩子去寻找他所能够终其一生来努力做的这一件事情？ 是的，我现在的所有精力都放在就是这样的事情上啊，包括我们的旅行，我为什么带他尝试那么多东西，体验那么多东西，我就是想从中去发现，去了解他对哪些东西更愿意，更喜欢，更擅长，那么可能会对我们以后去寻找那个方向会作为参考啊，旅行就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那包括回来之后，那么我也会带他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向啊，比如说这个木匠做木工啊，比如说这个体育方面游泳啊、篮球啊、击剑啊，比如说这个计算机方面的这个机器人啊，单片机啊，然后这个比如说音乐艺术方面的口琴啊， 各种尝试啊， 这个这些都是在尝试，包括戏剧啊，那都在尝试。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最后发现了某一个方向他既喜欢，然后也非常擅长的话，我想我们会慢慢的聚焦，去聚焦到那些领域，然后重点去培养他。 我们聊了这么多哈，回到这本书哈，就是这一圈走下来400多天过去了，绕中国走了一圈哈，为什么最后要出这么一本书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每天都在思考，我在思考怎么样能够在旅行中对孩子进行教育，怎样把他教育好，而且我都在写日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积累了很多，因为我本身也是学心理学的科班的出身啊，我会结合一些专业的知识去做，然后去思考去实践，所以也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那么这么多的思想体系和这个方法包括经验，我想我可以把它 形成一套我的东西，然后能够去传播给更多的作为家长的父母，然后让他们在旅行中也能够更好的去让孩子获得更大的教育上的一个效果、啊、 但是这样的经验思想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传播哈、 嗯、 比如通过微博，通过微信公众号、 嗯、 啊，通过其他的一种新媒体的渠道、 嗯、 那么书籍纸质书作为一种最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 嗯、 表达方式、 嗯、 啊，那么现在很多人想，哎呀，这已经不是主流了、 嗯、 谁还看书啊，是吧、啊、那你有没有就想过说为什么一定要出这么一本纸质书呢？ 这个其实我别的途径也都在做，但是纸质书不只是我的一个想法的这么一个成果，同时它也是一个我们这次旅行的一个纪念啊，而且我的孩子就是他的第一个读者，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让他回想起他的人生中很重要的这么一段经历，然后啊看到自己与父母一个还有弟弟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数字化那种稍纵即逝的东西所能够固化下来的， 嗯， 所以这个纸质书还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嗯，对， 对， 现在呢，虽然说疫情还在持续哈，今后有没有想法，比如再过一段时间，等疫情过去了，是不是真的会带着孩子环游世界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规划和打算呢？能够在我们的节目的即将到尾声的时候跟大家来讲一讲吗？ 我不得不说我个人没有为什么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给孩子的生命中要有留白，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了，他会缺失一种对外界的好奇，当他内心不会再匮乏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动力去追寻一些东西的， 嗯嗯， 尤其像男孩子的话，我认为他需要一些这样的动力，这些动力可能来自于内心的匮乏或者是一些东西， 嗯， 他才有探究世界的那个好奇心在那儿。所以我觉得在旅行这个角度，我要给他留一处白，这处白就是这个世界就留你自己去探索了，环球你自己去探索了啊， 哦， 我要和我的老伴儿去探索我就不能带他们 了。哦， 对，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啊，这其实我也想请您二位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哈。您二位作为已经带着孩子走了一圈中国了，而且不是简简单单的是旅游的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啊，有没有什么想对现在的通过电波而听到您二位声音的父亲母亲想跟他们说一些什么呢？嗯， 首先呢，就是带孩子旅行是有很多目的的，如果你的目的是休闲和娱乐的话 OK， 那都是各取所需，不是在我这本书讨论的范围，如果您的目的呢是想让孩子在旅行中获得更多的收获啊，更好的教育效果，那么我推荐呢来看一看我这本书，目前在这个市面上还是首部来系统的探讨旅行教育这个话题的这么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对您会有所参考意义，有所借鉴啊，这个目前的反应，一些这个读者的反应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嗯，对，而且呢在这本书后面还有一个附录哈， 对， 这个里面您举了一些例子，您是怎么做功课的？ 实际上就是也可以作为大家旅行的参考， 但您只举了几个例子吗？北京、 黑 龙 江 和山西、 山西 、 那么其他的各个省的这个我是有电子版的，那么这个购买我这本书的实际上是可以去关注我的公众号，然后获得其他省份的电子版的参考手册， 对对，可以作为参考。当然每个家庭可能作为父母，每个父母可能自己的想法不太一样哈，也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丰富和修改。 是的， 当然都是没问题。 欢迎大家提出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啊，我们来以后来丰富这本书啊。 嗯，对，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您二位呢这样一个对于教育孩子的这样的独特的见解和体会哈。好，谢谢二位，谢谢。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